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61页，461页，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这是经文啊。本经光明遍照平原，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啊，千亿万倍啊。这一段经文呢很重要，为我们解决了一个疑问啊，我们很多人常常都想到佛佛道同啊，一切诸佛他所证得的都是圆满，没有欠缺的，为什么阿弥陀佛无论是医报正报都超过其他诸佛如来？这在理上啊有一点讲不通啊，应该是平等的，为什么他那么殊胜啊？十报土大家相同，这个可以理解，方便有余土跟凡圣同余土差别很大了啊，这是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也能讲得通。啊，但是他的超胜呢太多了，这什么原因？这经文上给我们说起来了，与你看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这是真的啊。凡夫初学的时候，这个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一样啊，乃至于我们就说华严经这个菩萨戒位，实性位所修行的决定不一样，一直到实回向啊，到这个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所修的都不相同啊。法愿四弘誓愿是共同的愿，那是总结的，每一尊菩萨了都有他自己的本愿啊，因地法的愿不一样啊啊，所以果地上啊到做佛的时候与他在因地里所发的愿决定相应啊，因地里没有发的愿的果地上不会现前啊。这个解释我们就明白了，制作佛的时候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预计， 这就讲法而如是啊，果报现前完全是自然的啊，没有预计的。由此可知，因地发愿修行都非常重要啊。那么今天阿弥陀佛给我们做了最圆满的启示啊，他所发的愿为什么会跟诸佛不一样？因为他参观了210亿诸佛刹土啊，210亿不是数字。如果是数字，这个数字并不大啊，这是表法。这一部《无量寿经》，它是属于大经，文字虽然不多，它的内容包括了小乘、大乘，包括了显教、密教，包括宗门教下。换一句话说，它的内容无所不包啊，没有欠缺，这是大经啊，跟华严法华可以等其相关啊，同一个法会也。那么210亿是大圆满啊，21是代表圆满啊，211啊，这是代表大圆满，究竟圆满是这个意思。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他一个不漏，全都看到了啊，看到这，在看到的时候，对于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美好的，他统统吸收，他都采取了，就是他将来成就的这个世界里面一定有。诸佛刹土里头不善的，他都不要，所以他才超胜一切诸佛刹土。这个愿很多人没有的啊，可以说很多人疏忽了啊。那么在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修行的人，不要说是一切诸佛了，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娑婆地球上啊，学佛的这些同学，我们宗派很多啊，中国小乘没有了，大乘8个宗，每个宗里都分派啊，派就太多了啊，跟我们邻近的日本佛教有13个宗啊，那么韩国、越南，这都是属于大乘啊，从中国传去的啊，宗派林立了。修净土的人不多啊，修净土真正对于阿弥陀佛，他从初发心修行的经过，一直到极乐世界完成这一段历史，明白的人很少啊。极乐世界怎么来的说不清楚啊啊。那么由此可知， 自己所发的愿当然有欠缺。啊，到自己将来成佛，啊，过途现前，这个过途里头就有缺陷，就不圆满。啊，我们今天要圆满，确实别忘记，像阿舍王子一样，这经文在后头还没念到。啊，当年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这个小团体他们都来听经，阿舍王子带头，一共有50几个人，年轻人啊，我们现在一般人喜欢称为太子党，对吧？年轻人是太子党的啊，人数不多，都是王子。他们听无量寿经，听到世尊说明阿弥陀佛修学的经过，这段历史他们非常受感动啊，心里都想着我将来要做佛，要跟阿弥陀佛一样啊。他们只是起心动念的，没说话了，可是佛有神通，佛有他神通就知道了啊，不等他们说话，世尊就给他手机啊，告诉他你们将来一定会如愿以偿啊，有缘必成。我们今天学了无量寿经呢，我们将来要成佛了，要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啊，我们这是现成的，阿弥陀佛去访问了211个佛国度啊，就是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佛刹，他都经历过了，都去看过。我们不要这么麻烦，我们只要学极乐世界就行了。极乐世界有的，我们将来的世界统统都有。啊，极乐世界真的是大圆满，它也是集大成，也是汇集本，汇集一切诸佛刹土，啊，真善美的大乘，这个要留意啊，要学习。啊，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啊，那么这是经上说的，可见弥陀光明绝胜诸佛。啊，绝是绝顶了，没有在他之上的了。啊，胜过一切诸佛。啊，什么原因呢？盖因前生愿力超绝，故今自然得知，也没有一丝毫勉强。一切法都是从念头里头生的。弥陀在因地有这么圆满的大愿。啊，这个大愿不是自己在家里想的，不是的。啊，是亲自经历所看到的。啊，诸佛刹土里有这些好的地方。啊，通通都要。啊，不好的通通都不要。是这么来的。是以经中啊佛云，这经中又说，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了，十方诸佛所不能及。 啊，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相信了，没有怀疑了。为什么十方诸佛所不能及呢？十方诸佛所发的愿，没有去看过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没有去考察过。啊，这是比不上阿弥陀佛的地方。阿弥陀佛之所以有这样缘分，那是因为他的悲愿无量无边。啊，他常常想着六道众生太可怜了，太苦了，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世界有六道轮回。我们在华严经华藏世界品世界成就品里面看到啊，也有纯净的世界，没有三恶道的。啊，也不少纯净的世界。啊，也有善恶混杂的世界。像我们娑婆世界就是善恶混杂，这里头有善有恶，有染有净啊。那么这个都是诸佛如来在因地修行时发愿不同啊。有人喜欢我的国土全是净土，没有秽土啊。有一些佛悲心很重啊，这些罪业深重的这些众生我来照顾，我来帮助啊。释迦如来就选的这种方式啊。弥陀他那里四徒具足，啊，跟娑婆没有两样，但是他以本愿威神加持，将四土变成一土，啊，变成一个清净的极乐世界。啊，这个是一般啊很少人能想到的。啊，他在印度做比丘的时候想到。啊，果地上呢就自然成就。所以一切诸佛刹土不能跟他相比。那么诸佛有没有嫉妒呢？这凡人有嫉妒啊，有嫉妒是凡夫，不是圣人。啊，圣人没有嫉妒心。不但出世间的圣人没嫉妒心，我们这个世界，给诸位说，天人就没有嫉妒心。啊。这就是说明有嫉妒心的人上天都不能生啊。为什么升天的条件上品十善业道，还要加上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啊。经教里面我们看到了，从烦恼的投诉来说，色界天以上没有成慧， 啊，没有嗔恚就没有傲慢，就没有嫉妒。啊，欲界有。啊，越往上面去越淡薄。啊，色界有六层天呐，初禅以上就没有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文，大发具陀罗尼经为诸佛有两种光明，一种常光啊，一种放光。常光者为圆明无碍，无时不照，这是常光。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看到这个光呢，大小一丈啊，四周都是一丈长光啊，头顶有光，身有光，那长光一丈，放光者呢，为一光使人惊悟，有时而照，或现或收，随意自在。啊，这放光，我们看佛讲经教学，有放光。啊，本经三次放光，续有，正宗有，流通也有。啊，这是大经。啊，通常佛的放光多半在这个正宗分。啊，一次多，有三次的不多。啊，证明这部经是大经，它有华严法华的这种架势。啊，文字不多，容易记诵。啊，便利于学习，这非常之难得。啊，放光是让听众啊警觉，啊，放光之后，佛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开始，啊，让大家警觉到，经院所指是常光。这十三愿里面讲的放光啊，是常光，这个不是放光。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这一部经就是阿弥陀经，玄奘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呢，两个本子，我们常常读诵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啊，这是玄奘法师翻译的，这件流通很少，很少人读这部经。啊，这个里面经说经文是有一句这么讲法：彼如来恒放无量无边妙光，遍照一切十方佛土，实作佛寺。那么这个光当然是常光。啊，是为常光之明证。那我们要注意到，阿弥陀佛的常光不可思议啊！常光遍照十方刹土啊！ 这个不是普通佛有的呀。普通佛的常光不远呐。啊，无量寿佛的这个常光，啊，就是这个愿文里讲，我作佛是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这是常光，不是放光。一般诸佛放光，有的时候能遍照十方。啊，阿弥陀佛常光就遍照十方，难怪呀、啊，诸佛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有道理啊。啊，因地当中就发这样大愿，果地上啊就变成事实真相了。啊，这一愿，善导大师称他为五愿里头的一种。啊，这五种愿是四十八愿最殊胜的五愿。啊，那么阿弥陀佛光明照住之处，那就是有缘的地方。啊，没有缘的怎么照呢？啊，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地区，阿弥陀佛的光照不照？照，肯定照到。啊，我们都沐浴在佛光之中，虽然我们迷惑，烦恼习气重，业障深重，佛光依然遍照啊！啊，我们展开经卷，就是佛光照我。听经闻法是佛光照我，我们念佛礼佛，佛光照我，无时不照我。啊，我们要自己能够感受到，这就好。啊，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老是以为我的罪业很重，我的烦恼很重，恐怕不能成就。这一生真的他不会成就，他不能往生。为什么呢？他不相信他能往生。啊，他不相信阿弥陀佛来接他。啊，这个就没法子了。啊，我们深信不疑，阿弥陀佛必定来接。啊，不能有丝毫的疑惑。大乘教里佛常讲，疑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我们再看下面第十四愿，处光安乐愿。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二者，不去正觉。啊，这是二十四章。每一章的偈语，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第十四愿：显佛光所居立身之妙德。啊，阿弥陀佛光明之中所居的利益众生的妙德。 见我光明，照出其身。凡见佛光者，即蒙佛光照及之人，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这三句是证明，我们学习这个法门，得到法喜了。自然就体会佛光助照，我们一般讲佛力加持，这个光明助照啊，就是佛力加持。听到佛名生欢喜心，听到这部经生欢喜心，我们看《六祖坛经》，前面第一章，六祖叙述他自己遇佛的因缘，啊，是非常偶然的买柴。这一次卖柴是客栈里头有，啊，客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旅馆，啊，把柴送到客栈，啊，钱拿到了，要离开了，听到客栈里头有一个人在念《金刚经》，他一听就欢喜，那就是佛光。他也不认识字，从来没听过，哎，听得很欢喜，就留就停在那里，啊，一直等他把经念完，他进去敲门，啊，问这个里面的你念的是什么？啊，语言从这来呀。跟《金刚经》特别有缘分呐！啊，这个缘分不是今生的，叙事的，过去生中借的。啊，一听好像很有意思，好像很熟。啊，好像自己曾经学过的。啊，他能听懂了，意思听出来。啊，经文里面讲记录的都简单了。啊，我们想象当中，他进门敲门，人家一定请他进来，问他有什么事情。哦，他说刚才听得进，听得很有味道。哦，你讲给我听听，那肯定是这是这样的。但这文字没记录下来吧？你讲给我听听。哎呦，越听越有道理，这张别驾越听越有道理。这就发起心念，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可以栽培。啊，你看人家拿了十两银子给他做安家费，劝他到黄梅去参学，啊，跟五祖去学去。有这么好的根基，啊，不认识字，没有学过，居然能听得懂《金刚经》，张别驾念了多少年还不懂呢，啊，他能把经的意思讲出来，啊，这是佛光在加持，啊，我们闻法生欢喜心也如是，啊，是接触听到啊，能够欢喜，慈心作善，啊，来生我国，就发愿求生净土，啊，在本经二舍王子，那就是典型的，啊，这三句为我们做实现。 本经光明遍照平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呐。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啊，这几句话，世界莫不安乐，慈行作善之意。后面经文上这话的时候，跟愿文上相应。啊，欲思光者，弥陀的光确实胜过诸佛的光。啊，经中的经典流通比其他宗派流通的肯定要多，多得太多。啊，经典所在之处，名号所在之处，就是佛光遍照之处。啊，遇到的人，苟灭善生。啊，看到佛像，所以像要庄严。让人看到生欢喜心。啊，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啊，在台湾这个地区，几乎到处你都能看见。啊，很多人应佛的名号、菩萨的名号，到处去张贴。啊，大街小巷都会看到。啊，多少人呢？相信念佛，目的不是求往生，是求消灾免难。啊，佛菩萨保佑平安，这个意思，我相信占一半都不止。啊，绝大多数是这样的心态。啊，多好啊！啊，那么今天最重要的，如何把这些功德道理讲清楚、讲明白，让人家不迷信呢？听到名号，要懂得名号的意思，消归自性。啊，名号的意思是自性觉，无量觉。日常生活当中啊，处世待人接物，觉而不迷，就是阿弥陀佛的意思。啊，那么我们要求觉悟，就是要求智慧，比知识层面要高。啊，到哪里去求呢？到阿弥陀佛那里去求。阿弥陀佛在哪里？在无量寿经。这最直接的。 啊，世尊为我们专讲阿弥陀佛有三部经啊，净土三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啊，阿弥陀经啊，还有一部论往生论，这一部论是天亲菩萨修净土法门的心得报告，啊，是他老人家修学净宗的跟大家的分享，写得非常好啊。啊，三种庄严就是他说的极乐世界三种法庄严如一法具三种庄严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一法具就是清净智慧无为法身讲得真好啊啊，所以先经一定要讲啊，不讲别人怎么会懂呢？念不行，念别人听不懂啊！啊，一定要细讲。世尊当年在世，一生讲经教学，没有一天休息。我们要常常想到啊，要常常想到求佛菩萨加持啊，啊，让我们有这个智慧，有这样的发愿，啊，利益众生，帮助佛放光啊，这放光就是戒引。啊，听经闻法确实明白了，狗是迷惑，迷惑他在造罪业，啊，有意无意造罪业，啊，明白了，觉悟了，醒过来了，善生了，我就灭了。啊，应对2010玛雅灾难预言，美国布莱登所讲的起卧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怎么落实呢？他没说。那我们净宗同学的回答是落实在无量寿经，啊，细讲无量寿经，细听无量寿经，这三句话就落实了。布莱登只出了个题，没写文章啊。那文章要我们自己做，他把题出来出去了，出好了。啊，所以身意柔软啊，柔软就是如火啊，原本跟这个是相反的 现在一般所说，功高我慢，心浮气躁，啊，通通都可以变成身意柔软，这些习气都能改过来啊！啊，长时间的受经教的熏习，好处就太多了。啊，对什么样的环境，你都能承受得了，若无其事。啊，这是功夫啊，这是佛光的加持。啊，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这叫三卧道了。卧道众生，啊，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是因为弥陀的光明，它不是别的啊，别的光明三途众生得到了可以解脱休息，它不能解脱啊，遇到弥陀光明啊，那它就会往生了，往生就解脱了啊，现在我们知道卧道众生往生的时有所闻啊，鬼神往生的，畜生往生的，鬼道往生的，地狱往生的，通通都有啊。啊，为什么？听到了无量寿经，听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啊，三时悉念佛事，这个法本有人说不是中峰禅师做的，是别人冒中峰禅师的名义啊写的这个东西啊流通出来的啊，现在我们可以说不管他是不是中峰禅师不要紧，他里面写的全是阿弥陀佛没错啊。啊，尤其开示里面最精彩的一句话，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太精彩了。啊，这些年来我们提倡用这个方法名扬念力啊，因为他每一段的这个开示都非常精彩，都很感动人啊，参与发挥的大众的力，一遍一遍的熏修得利益啊，有冥界的众生在这个法会里往生的很多很多啊，不必忌讳是不是真的中峰禅师啊，既然说了中峰禅师，我们就认定中峰禅师啊，他里面说的没错嘛，句句都是实在话嘛。 现前众生能得利益，这就是好法门呐！所以现在很多这个临界众生要求三世行愿，这就是证据，东西真好啊！好在哪里？我们细心去想想。它跟水陆法会比，跟咽口比，跟梁皇忏比，跟慈悲水忏，这些忏法来比，细念法师名扬两地，其他这些金忏法师幽冥界得利益，这个做法师的人得利益不多，修一点福报不是鬼神吗？自己要得利益的话就说了，那中风禅师就多了里面这几番开示太好了在这个里面念三部无量寿经念千万声佛号你看参加多少人一个人念一千声佛号一千个人念多少声这不可思议所以他的利益很大这就是闻名出光听经闻法莫不安乐此心作善的意思又礼赞这上面说弥陀世尊本法深中誓愿以光明名号摄化十方礼赞上讲这都是无量寿经跟观经上所说的阿弥陀佛在因地发深众誓愿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里面有以光明就是这一愿粗光暗露有名号第十八愿用这个方法了来摄受教化十方众生又如观经云观经所说的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念佛的人越念越欢喜这欢喜心从哪来的我们一般讲阿弥陀佛在加持你你已经感受到了法喜充满了读经的时候欢喜讲经的时候欢喜都说明粗光暗落光明摄取真知经验遇事光者皆得往生 古云来生我国。啊，遇到这个光，佛光。啊，能不能往生，那就跟欧益大师所说的，你有心，你有愿，你就决定得生。啊，我真相信，我真愿意去。啊，强烈的感应，让你有十足的信心，那是什么？你能放下这个世界。啊，念佛堂堂主常说的，放下身心世界，提起正念，正念就是阿弥陀佛，那个感应非常显著啊，不可思议。我们早年在台中啊，星期三李老师讲经，有一个老信徒，我们也很熟，他是每个星期三都来听经。啊，没有缺课的。啊，这一天正在听经的时候，家里有人来报告，家里面失火了。他听了之后若无其事，如如不动，今天晚再回家去。这不容易啊。听经事大了，家里失火，房子烧掉，小事啊！啊，哪个重要？发生慧命重要，生命不重要啊！啊，李老师看这个这种情形。往后讲经常常提出这种事情来赞叹，这真修行，真把佛法看得重要。啊，一般人的时候家事活赶快就过去跑回去看去了，啊，经也不要听了。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说此正贤呢，光之德也。啊，佛光的德，摄受众生的德，真实的利益。啊，不可思议！由上可见，光明无量是佛身的，佛身光放光。二次光明是为利身，是利益众生的。故云四十八愿。全显发身，又云夜夜誓愿为众生故。弥陀在因地就没有想到自己，念念呢都是为怎样帮助众生。 建立一个圆满修学的环境，让他在这个地方稳稳当当、平平安安的证得无上菩提，就帮助他做佛了。没有想到利益自己，那我们现在知道，这就是圆满的利益自己。因为自他是一，不是二啊。众生全都成佛了啊，自己才成大圆满呐、啊。还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了，自己还是有欠缺，还有遗憾。啊，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念头转不过来，没有办法把一切众生看成自己啊，自他当中还有障碍，还有界限，这个界限划不掉啊。佛没有了，佛为什么能把这个界限化解了，道理明白了，真搞清楚了啊！像贤首过思那篇《望经还阳观》那篇文章，啊，那一篇文章是贤首过思的博士论文。啊，能写得出这篇文章的人就成佛了。啊，贤首过思，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不是在这个等级，那文章写不出来呀。啊，修华严奥旨。华严经怎么个修法？那个报告全讲清楚了。啊，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这个人就是佛陀。啊，佛陀是佛教里面最高的学位。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变法界、虚空界跟我们实实在在是一体。啊，这一体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啊，简单的讲，就是一个自性。啊，加上圆明体。加上清净，圆明体加上这个字，啊，告诉我们，自性是清净的，就跟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圆是圆满，明就是智慧，啊，圆满是讲德，圆满具足，具德。万德万能，无量的德能，他通通具足，他没有欠缺。用原则啊，明是无量智慧啊，无量德能，无量智慧呀。啊，体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宇宙的本体，万法的本体， 啊，是我自己的本体，跟宇宙跟万法一个本体。啊，第一段就把这个显示出来啊，这是科学跟哲学里就缺乏这个东西。啊，科学跟哲学都不知道宇宙从哪来的，都不晓得人从哪来的，万物从哪来的，都不知道。啊，从一体其二用，这是讲什么？宇宙从哪来的？就从一体，啊，起两个作用。这两个作用，一个正报，一个异报。异报是宇宙，正报是自己。这是宇宙从哪来的？我从哪来的？宇宙正跟我是一体。就从一体里变现出来的，所以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宇宙的所有一切万事万物跟我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不能分的关系，这谁知道啊？佛知道啊，贤首过世知道。啊，而宇宙是几时发现的？在佛法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时间、空间是假的。啊，那佛是怎么回答呢？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讲真话。啊，这一句话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一点都没错，没有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啊，讲过去、现在、未来是假的，毫无意义。啊，讲真的没有。啊，我们所看的现象好像是存在，那是一种如梦幻泡影，相似的像虚像。啊，现在科学家说作纠缠。啊，这三种现象纠缠在一起。啊，让我们感觉好像有东西存在，实际上不存在。那这些现象，十法界里现象呢，全是从妄想在做主宰，念头做主宰，一切法从现象生。啊，所以外面境界随着我们念头在变。啊，我们相信科学研究的报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报告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用这个意念，把意念集中起来，啊，他的经验告诉我们，啊，你想一桩事情，要继续想30分钟，时间短了不能产生效果，要想30分钟，每一天 一定的时间想30分钟，要想1个月。哎，奇迹就出现了。啊，就能产生效果。啊，好像我们身体，我们有毛病，天天专注想。啊，比如有皮肤病的，我这皮肤正常了，我皮肤正常了，就想这个。啊，想到哪个地方我们想这个，1天30分钟。啊，1个月，那个皮肤上毛病就正好了。啊，这他们的报告啊。啊，很多人做这个实验的，实验成果科学家收集，收集证据啊。啊，证明这个念力啊。控制物质环境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实在讲呢，这也就是一种修定的方法。佛在经上讲嘛，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啊，也叫止心一处，我们把心定在一个地方，它就会产生效果。它就会让这些物质环境产生变化。啊，物质，一切物质都是刹那刹那在变化的，没有不动的。啊，指挥这个变化的就是念头，谁的念头？自己的念头，不是别人。我们再看下面第15愿，啊，第15寿命无量愿，这一愿呢，也是善导大师指出了5种重要的大愿里头的一种，啊，寿命无量，寿命无量愿呢，这个地方的经文，我作佛事。寿命无量，就这一句。下面这两句应该要放在底下第16愿，第16是声闻无数愿，啊，要放在这个地方。第16愿呢，声闻无数啊，应该是各种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要这样记，啊，这个地方，这个扩判经文有一点错误，啊，在印的时候把它移过去，啊，因为它这个底下也有一句寿命一切无量，啊，但是。各种声闻天人无数，啊，可能是过去判的时候，因为底下有寿命一切无量，放在这个地方，啊，在24愿里头呢，没有关系，它是因为连在一起的，啊，这2个愿连在一起，可以这样说的，啊，如果把它分开了，还是寿命无量这一句。就是寿命无量愿，此章含寿命无量及第16啊，声闻无数愿，2愿在其中。啊，所以这个方法勉强也可以。哎，但是明显的。应该把 第二句是放在后面啊。至于寿命无量愿中，即指佛之寿命无量，皆名各种无数声闻，天人寿命一切无量。今此一愿在位矣，分为两愿，可见今之慧本啊。今此慧本至四十八愿所摄弥陀愿德，广于任业故矣。这就慧基本呢圆满啊，慧基的好。寿命无量是佛，我作佛事，法藏比丘成佛的时候寿命无量，这个无量是真的无量，不是假的。古大德注解有说这个无量是有量的无量，啊，为什么说是有量的无量呢？因为佛住的报土是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所住修行的住所。啊，从原教初住到等觉菩萨都住在这个地方，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图，我们现在明了啊。我们是从断烦恼断习气里面呢悟出来的啊，古人也有说，但是都不清楚，我们学习的时候疏忽了，他大意了。习惯我们都明了，阿罗汉断见思烦恼，见思的习气没断，见思烦恼只要一断就超越六道轮回，啊，他就不住六道了，他住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他提升的知道生活法界去了啊，见思烦恼没断呢，决定在六道他出不去啊，见思烦恼就叫做执着，华严经上执着啊，那就告诉我们执着要不断出不了轮回啊，阿罗汉断掉了，与一切法不再执着，知道什么全是假的，全是空的啊，但是习气在啊，那么到四圣法界声闻法界里面去断习气，习气断尽了，他升级了，这个升级就是变异生死啊，他就变成圆觉了，他不是声闻了啊，变成辟支佛了啊，在辟支佛这个地位上断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断了他就升级了啊，他不叫辟支佛了， 他升到菩萨了。啊，他是菩萨了，变异生死。但是尘沙烦恼断了啊，他还有习气没断。所以在菩萨这个地位上，要把尘沙烦恼的习气断尽。啊，断尽之后，就尘沙烦恼是分别，分别的习气都没有了，他又升起了。四生法界的最高的佛，啊，十法界，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就成佛了。你看，见思、尘沙、习气，通通断尽了，就是十法界的佛。那么，十法界的佛，他要断的就是无始无明，无始无明断掉了。他就有生机了，离开十法界了。他到十宝庄严土，就是圆教初住菩萨。啊，无明烦恼断了，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断了。啊，带着无明烦恼的习气，到十宝土。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法子断啊？为什么呢？无始无明就是起心动念，无始无明断掉了，就是不起心不动念。诸位想想，不起心不动念，你还有什么方法断习气？所以无明习气没法子断呐，带到十八土啊。什么方法断呢？随他去吧，别去理他，时间长了自然没有了。啊，要多长的时间呢？要三个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叫无量寿啊，这个无量是叫有量的无量啊，三大阿僧祇劫，习气自然没有了啊，没有了啊，十宝庄严土也没有了啊，他到哪里去了？到常寂光去了，这真正圆满了。究竟圆满了，只要无明习气没断，他就离不开十宝图啊，一断了十宝图就不见了啊，那叫究竟圆满，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我们把它搞清楚了。啊，菩萨果位全在放下。啊，不是在你知道不知道，知道没有，要真放下才行。啊，那么我们也就晓得了，这些包土一真庄严是究竟怎么来的，我们要搞明白。啊，回到常寂光，常寂光什么都没有，就是回归自信。现在科学家叫回归零点的零量点。啊，零点零量点的很像佛法讲的常寂光。啊，讲的这个自信，回归自信了。啊，但是数学里头零是什么都没有，佛法里头自性它是什么都有，所以什么都有啊，它没有现象。啊，佛法讲隐性， 啊，完全隐藏，没有表现，什么都有。啊，有缘它就现象，啊，什么缘呢？众生有感，它就有现。设法界的众生有感，应以什么身得度，它就现什么身。啊，不是自己意思。他绝对没有起心动念，他连起心动念的习气都断掉了，他怎么可能起心动念？啊，但是他非常灵敏，啊，众生一有感，他立刻知道，啊，随着众生的感现身说法，帮助众生。啊，众生想见佛身，他就现佛身。他自己没有意思，没起心动念。这个现是自然的，就是《楞严经》上说的。随众生心，因所知量。啊，随心因量，随众生的心。不是自己，自己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了解。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示现的三这个八相成道，讲经说法49年，他没有起心动念。他要是起心动念，他是凡夫。啊，他是从常寂光里头来的，不是从十八图。十八图里头也能来实现，他无始无明习气没断了。常寂光里面来的，无始无明习气断尽了，不一样。啊，在这个十报头里头，原叫初度菩萨，也能跟十法界众生起感应道交。他起不起心动念？不起，他也不起心动念。所以，他的作用跟常寂光。妙觉如来的作用没有两样啊！那个无明在不碍事，碍的是什么？碍的是他回不了常寂光，就碍这个事。除这个之外，他什么事都不碍啊！跟设法界众生感应道交，跟妙觉如来一模一样啊！无始无明习气断掉了，才能够回常寂光，障碍就在此地。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总算把这些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啊，这个东西好多好多，我们初学的时候，这些大的都说不清楚。啊，说到最后，他讨厌，他发脾气了，以后不敢问了。他就怎么太啰嗦了啊，说我妄想这么多啊，追根究底啊，大的也没错，叫我们回去老实念佛，别胡思乱想，这个大的也不错啊，可是我们不清楚，总是有疑惑啊，这么多年在大乘经里面怎么搞清楚了啊，搞明白了，断疑才真正生性啊，啊，有疑这个性根没有办法生不起来啊。我们看注解啊，后头这一段 第十五，寿命无量圆中，首尾彼土教主，寿命无量，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自己寿命无量，才能叫所有大众寿命无量。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凡圣土跟方便土啊，十报土没问题，虽然三大生七界是有量，但是有量跟无量它接下来的，它当中没有间隔啊，无时无明息息一断，它就变成真的无量，回归常寂光就真无量，那不是假无量啊，到那边去是有量的无量，最后是真的真的无量的无量啊。但是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不然呢、啊？极乐世界这两土也是无量寿，这个是他方佛国土里头所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独有。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换一句话说，这个寿命都是依靠阿弥陀佛恩惠也，阿弥陀佛给的。我们讲啊，阿弥陀佛保佑啊，阿弥陀佛加持啊，这一点都假。啊，那为什么别的佛菩萨加持你得不到？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加持你，你也得不到。什么原因？在极乐世界天天上课，天天学习，道理就在此地。他没有叫你空过啊。那在经典上说得很清楚啊。啊，阿弥陀佛讲经教学没中断呢、啊。换一句话说，你在西方极乐世界速度很快呀、啊、很快向上提升。去的时候是凡夫啊，很快你就入了境界啊，入境界是极乐世界是大乘，没有小乘，一佛乘啊，它里头有十信位证得初信位，你就升级了，升到方便土一年级。那就变成正课僧了。啊，换一句话说，升到同居土，很快呀、啊、你就入位了。啊，入菩萨的地位呀、啊！啊，实心在方便土修圆满了，就升到十宝土了。啊，这个是要教学。 啊，那我们相信在极乐世界学习速度非常之快。啊，极乐世界的人，极乐世界叫光明世界，每个人身上放光，阿弥陀佛有圣光，所有天人都有圣光。啊，光明世界没有黑暗，没有夜晚。啊，所以他学习他不中断。他们的身体是法性体，居住的国土是法性土，这个要懂得。法性土是什么？是心性心变的。我们这个地方居住是通过阿赖耶识啊识变的，虽然是心性，但是识把它变的，识做主，心不做主。啊，所以我们是法相土，极乐世界是法性土，不一样。我们是法相身，他是法性身。法性身永恒不变，法相刹那刹那在变，但弥勒菩萨讲的一秒钟多少变化，1600兆啊，我们这个身跟土都是无常，在刹那变的，极乐世界不是的，它不变，你凡圣同居土也不变。啊，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法性身，乃至于遍地受生都是法性身。啊，这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太殊胜了啊！我们要知道它殊胜了，所以才能把这个世间一切全甩掉，不再搞这个玩意。知道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在惹麻烦的啊，搞得我们受这么多的辛苦啊，不能向上提升啊，所以真把它通通放下，真智慧啊。放不下愚痴啊，放下是真实智慧啊。啊，一心一意我就取西方极乐世界啊，我哪里都不想去啊，我就跟阿弥陀佛跟定了啊，这一尊佛一个修学的场所，决定成无上正觉。啊，这叫寿命无量啊。如《法华经》说，山海会如来寿命无有量，就像阿弥陀佛一样，以悯众生故。为什么要长寿？怜悯众生啊。啊，底下有解释，该教主住世时短，则化世短促，众生难遇，遇不到佛啊，寿命太短了。在佛没出世之前遇不到，佛灭度之后了又遇不到啊，这就是时间太短。啊，释迦佛住世这80年。 啊，80年中国人讲啊，中国人算虚岁，出生就算一岁，外国人算十足年龄，释迦牟尼佛住世49年，所以众生遇佛不容易。那么佛大慈大悲，现无量寿，啊，教主常住在化缘无穷啊，立身无尽啊。当然，成佛了，要看众生的福报啊。众生有福，佛常住。众生没有福，没有福人不学了，不听话了，甚至于还造谣生事，毁谤佛陀，那造的是地狱业。佛又不愿意看到人堕地狱，就不来了。啊，众生有福是什么呢？好学，好善。好德啊，尊师重道，佛就常住。啊，常住教化众生的语言就无有穷尽了。啊，什么时候都可以遇得到他。啊，利益众生无有尽时，故诚心赞曰：福寿无量啊，化道智德也，谁不克量此愿？啊，弥陀发这个愿呢，众生欢喜，因为有这一愿呢，可以长时期跟佛学，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发的是无量寿的愿，你到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就。啊，极乐世界一切设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又弥陀是报佛，极乐是报土。啊，这个报佛，十报庄严土啊。教主寿命无量，是真实无量，非有量之无量。以现在语言表之，寿命无量，指绝对之无量，非相对之无量。这话说正确啊。啊，为什么呢？极乐世界去往生的人，往生就上学啊，入学的人啊，每一天不知道有多少啊。他那个学校入学是插班的，不一定都是从头念起的，从头念起当然很多啊。凡身同居图下下品往生，就等于说是从头念起的啊。当中的全插班的啊，有人到同居土，有人到方便土，有人到十宝土，每一天去的人多少，这个我们要知道。每一天在极乐世界毕业的人有多少，啊，在同居土到等觉菩萨了，最后一品无始无明习气， 叫生相无明，断掉了，十八图的相没有了。所以《般若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诸佛如来的十八图，也不是真的。告诉你，那你也不要留念，你才能入常寂光。你要留念那个地方，常寂光就去不了了。啊，真正觉悟啊，不是假的觉悟啊。啊，那么殊胜庄严的宝土都要舍离啊。啊，同居土。经上描绘的极乐世界全是同居土，为什么呢？十八图描绘不出来，说不出来啊！不但十八图说不出来，阿弥陀佛的四圣法界，就是方便图也说不出来啊！所以经上种种描绘全是凡尘同居土啊，你要留念，你就离不开呀、啊。不留念就提升了，就往上提升了。啊，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比什么都重要，要常常记住。啊，决定不留念呐、啊。啊，我们在不断向上提升。啊，一定要证得究竟圆满，无上菩提。啊，《华严经》上讲，一定要证得妙觉如来的果位。啊，古大德说有量的无量，说无量的无量，我们真的都搞清楚、搞明白了。两种说法都没错。啊，有量的无量是在修学的阶段，无量的无量是毕业的阶段。那么阿弥陀佛本身确实他是无量的无量，是现在十宝庄严土啊，是十宝庄严土里面的报身佛啊，他的本身是在常寂光里面的法身土，法身佛啊，法身没有形象，我们常讲的三种现象都没有，法身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现象，就法身没有相啊，法身佛华严经称作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遍一切处，它没有形象啊，遍一切时，遍一切处啊，我们在不在法身佛身相里面、身土里面，是从来没离开过啊，法身是本体，宇宙万有的本体啊，就是贤首过师所说的自性清净圆明体，那就叫法身。此愿 下面啊，这院底下说过中人民寿命一切无量，啊，佛的寿命无量，过中人民，特别注意人民两个字。为什么呢？这是凡圣同居土，包括下下品往生，包括边地宜城往生，那都是人民。只要生到极乐世界，寿命都是无量。啊，所以这句话重要啊！啊，陈显法师说：“人民寿命无量，净土第一德也。净土无量功德，这是第一。啊，寿命是第一了。”没有寿命的全部落空啊。那什么都得不到啊。所以头一个要有寿命。接着他说，修行佛道者，四魔为空啊，生死间隔了，蜕变根本也。这话说的千真万确，修行人最怕的就是死。啊，把死看成非常恐怖，为什么呢？一死，我们道业没有成就，又堕落了，随业流转呢，这个很可怕。啊，学佛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进进退退，进的少，退的多。啊，你说人死了，算你这一生修得很好，持戒修福积德，啊，来生怎么走到人间来？像悟达过死，说是修得不错啊。是事不是人生，死了以后又到人间来，还算不错，还记得，又出家修行，一世一世的修，累积到是事。他要不出家，帝王命，那个佛报要传十几代、几十代呀。那帝王命啊，他出家了，做过师，所以出家当个过师也不简单呐，也要十世以上啊，没有十世以上啊，当不上过师啊，你没了个命啊，所以这个东西不能贪求啊，我要想做什么事，那叫大妄想。你真正修成都自然的，不是你去希求的，自自然然的。所以自己要有实德，真实的德能德行，不能有丝毫勉强。其实人生在世，古人说的话说得对，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那个人说，人是自己，我要想怎样怎样，不行，你没那个命啊。一生都是命给你注定的，命可以改变，改变是你心改变，行为改变，命就随着改变。了凡四训是很好的榜样，很多同学都读过。看过了凡四训，你就会相信命运。如果看过了凡四训 还不相信，还自己以为怎么样去，那对了凡四训的时候完全没有体会到。你只是听一遍的故事而已，里面的真正道理、理论啊，真实的现象你没体会到啊！啊，体会到像他那样学，你的命运很快就转变了。啊，他在一年当中能改变命运。所有的人跟他一样，那种坚定的愿心、毅力，啊，发愿要改过自新。我相信一年肯定命运改变。真快啊！啊，袁了凡能做到，人人都能做到。那是世间法，小事一桩，跟佛法比差太远了。佛法是叫你做佛去，一生都能做佛啊，一生改善一点命运，多一点收入啊，这个级别再提升一点，这小事跟成佛怎么能相比啊？啊，成佛都行，何况世间这些小事。啊，当时云谷禅师没有把它讲透啊。啊，如果讲透了，袁了凡当时就做佛去了。不想再做官了啊，做官积功累德能累积多少？很少很少一点的。现在我们知道积功累德最殊胜的念佛啊，所以我们决定不能瞧不起这个乡下的阿公阿婆，真了不起，他一天到晚佛号不间断，心里是佛，口里是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他往生十报庄严土，我断定上辈往生，不敢说上上品，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这个三类是他们的去处。为什么？那积的功德太大了。一句一声佛号，无量功德了。所以你真懂得了，你不念佛，你还有杂念的时候，那多可惜啊！把你的光阴全空过了。啊，你一天24小时积多少功德？所以念3天可以把阿弥陀佛念来，道理就在此地啊。他为什么呢？你功德太大了。啊，没做功德，念佛就是功德。念佛是无量功德，没人晓得。做多少的好事，不如在家念几句佛号。啊，我们要是不细读这部经，我们怎么会知道？啊，真正不可思议。啊，用清净心去念，平等心去念，啊，跟他功德就越来越殊胜了。啊，现在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学到此地啊。Thank you.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464页，464页，第三行看起，第三行。慈愿下民，国中人民寿命一切无量。陈宪云：人民寿命无量，净土第一德也。记住解释：修行佛道者，死魔为恐，生死间隔退缘根本也。见佛闻法，止于身中，供养诸佛清净善友，自然快乐，无有众苦，其德非也。若寿命短促者，遗恨寂寂，如欲悲无底故，此愿最至要者也。这一段说得非常好，事出世间法，无疑不是把寿命摆在第一。如果没有寿命，一切诸法都等于零。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相好，你的地位，你的财富，没有寿命全就落空了。寿命第一了。所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第一德就是无量寿。佛无量寿，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是无量寿。这是极乐世界的第一德，也是极乐世界这个极乐真实能够落实，就靠寿命无量。所以这一愿比什么都重要。48愿没有这一愿呢，全部落空。借着陈宪师给我们解释，修行佛道，不仅是修行佛道，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例外的。四魔为恐，魔佛法里头把它归为四大类，叫四魔。第一个是烦恼魔，烦恼能障碍我们，折磨我们，所以烦恼是魔。第二一类呢，五阴是魔。五阴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东西要有智慧去调理，它不至于造成障碍。如果没有智慧，烦恼来当家，这些东西都不能调和，里面就乱了。 来造成严重的障碍。第三种是天魔，天魔是指身心以外的环境啊，环境能诱惑我们。如果你没有定力，没有智慧，你会受它干扰啊，它就起了作用了。你有定功，如如不动，你有智慧，把它看破，它就不起作用啊。这第四个就是四魔，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寿命要短促，修行道业没有成就，寿命终了。来生纵然再接着来修行，至少要中断20年。20年的中断呢，前世修行这个功力呢几乎都退化掉了，要从头来起。啊，所以修行人经上常讲啊，要修无量劫，并不是真的要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你退世的时间太长。啊，真的所谓是一日曝之，十日寒之，进得少，退得多，退的时间比你精进的时间要长很多倍。净宗这个法门虽然容易，缘分不容易遇到，遇到了这一生把持不住啊，临命终时又去搞轮回去了。来世再得人生，能不能遇到佛法，谁都没有把握。啊，那么你要修到哪一辈子？于净宗善根福德因缘，啊，才有决定性的成就。那个时候遇到就可以不退转，遇到就可以不变质啊，这个很难得很难得啊。所以这四种魔当中啊，四魔最可怕，最为恐怖啊，啊，生死间隔，退缘根本。为什么会退呀？寿命终了就退了。尤其是寿命短促的啊，真的是苦啊。啊，下面告诉我们，见佛闻法，止于神中啊，你能够遇到善知识、善友啊，通宗通教啊，这些人给我们的帮助就太大了。啊，在此地这些众生多知介绍戒引，我们对于圣教不认识，尤其在现前这个时代误会就非常非常之多 不要是社会一般人啊，入佛门来这个里面，无论出家在家，对圣教怀疑的人有多少？太多太多了，所以佛教衰呀，兴不起来呀。那他为什么还要出家？我们细心去观察，有很多人在社会上不能独立，啊，那为什么出家？为生活而出家了。啊，出家这一行，虽然没有很高的地位，没有这个很多的财富，但是一日三餐可以维持啊。啊，为这个了。啊，经教不知道。什么叫修行也不知道。啊，每一天五堂功课算修行吗？不是。这修行两个字的定义搞清楚啊。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的行为有了错误，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啊，修正行为。啊，起心动念错了，这是心理行为；话说错了，口业的行为；身体造作错了，是身业的行为。行为很多，无量无边呢。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三大类：身、口、意。啊，这三业的行为，什么叫正？什么叫错？有什么标准？有。绝对的标准就是自信，与性德相应是善，与性德相违背那就是恶。啊，信德我们不知道啊，那些过来人知道。啊，那些证得佛果、证得菩萨、证得阿罗汉，这些人呢，他们知道。于是乎，他们就把信德的标准具体告诉我们啊，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标准来修行呢，啊，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啊，佛法最低的十善业道标准呐，起心动念与他相应，言语造作与他相应，这叫真修行呐。啊，入佛门，这个十善是普世的教育，无论你学不学佛，你都应该要遵守。啊，不是说我不学佛，我就可以不必去造作了，错了，那是心德，基本的心德。修心见性从这儿入门， 啊，你没有你就入不了门。啊，入门之后，那就求佛了。啊，佛首先传授你三规。三规是什么呢？三规是佛法修学的总纲领，总的目标是佛法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张家大师过去告诉我，三皈依，他那个时候用比喻给我说，譬如我们在台北到高雄坐火车，这三皈依就是这个车票。啊，你上车好好的把它保留到，一直到下车都不能丢掉。啊，用这个来比喻，这个东西重要啊。那么你所修学的一切法，与三规相应的，就是与自性相应。与三规不相应的，那你就错了。啊，三规是用佛法身为代表。啊，可是许许多多的人，从佛法身里头把意思解偏了，三规变成有名无实。我们看六祖坛经，深深有感触。为什么六祖传授三规，不说佛法僧？啊，你看坛经里头，六祖传授三规，规矩、规正、规净，他不说规佛法僧。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就能体会到。啊，佛法传到中国到六祖的时候差不多700年。啊，700年这样长的时间，是愈传愈我啊。大家对这个意思产生偏差了，着了相了。啊，皈依佛，把佛像看作佛。皈依法，把佛经看作法；皈依僧，把出家人看作僧。啊，这着相了，这不是真的三皈呀。真的三皈是皈依自性的，叫自性三宝。啊，这是我们修行终极的目标，我们要成佛。啊，佛是什么呢？佛是自性觉，觉而不迷呀。所以皈依佛是觉而不迷。现在不觉迷了，啊，泥塑木雕的都认为那是佛像，把它当神明看待，啊，求他保佑，你说这不是迷信的吗？它是表法的，是个代表，代表什么？代表觉，自性觉。啊，皈依是什么意思呢？皈是回头，依是依靠。我们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依自性觉，这叫皈依。啊，所以我们这个初学佛啊，一直一个老师，老师头一个就是把这个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传授给你。啊，你一生无论修哪个宗派，无论修哪个法门，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你的方向就正确，就没有偏差。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走这条路，那这条路多重要啊！啊，第二是法，法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宇宙自然的规则，不是人为的，不是哪个创造哪个发明的，不是的，大自然的规则规律啊，十善业道，大自然的规律。啊，中国老祖宗所说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全是大自然的规律。它与觉真经决定相应。啊，我们用觉真经这个佛法的这个标准来衡量，字字相应。这是心得。啊，归法，法是正知正见，正而不邪，是法了。没有偏，没有邪。啊，第三个字是生。生里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清净，一尘不染；第二个是和睦，这生叫六合。啊，六合净的僧团，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这叫鬼僧。总原则，总纲领。啊，诸佛如来所说的三藏十二部、戒定慧三学，决定不违背这个原则。所以，一进佛门是第一个把你传授给你。佛教确实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中国从前小朋友上学。啊，教科书《三字经》前面八句就是佛门三皈依的意思。那把什么？把修学纲领全部传给你了。第一句话说的那么清楚：“人之初，性本善。”那就是皈依佛。你细细去揣摩揣摩，那就是皈依佛。那告诉你们，你心是不心，你是本善的，我是后天的习性。啊，为什么要学？学就是让我们从习性回归到本性，就这个意思啊。啊，前头八句，心相近，习相远，勾不教，心乃浅。教之道，贵一转，这前面八句，中国传统学术的大根大本，就跟佛法的三皈依性质相同。啊，皈依，这才正式成为佛的弟子。啊，成为佛的弟子，一定要遵守，永远遵守这三个原则。觉真经，啊，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是佛弟子。啊，然后告诉你，人不能独立生存。 必须是依众靠众。啊，我们每天晚上每天吃的这一碗饭，你知道多少人的辛苦，多少人努力才有这一碗饭。我们穿这件衣服，这件衣服是多少人心血的贡献，你怎么能离开人群独立生活呢？不可能嘛。啊，知道这些事实真相，人感恩的心生起来了。啊，首先是父母养育之恩。你从哪里来的？你怎么长大的？那是母亲付出多少来照顾你，你才能长大了。人要是了解这些事实真相，这个孝顺的心呢，就生起来了。啊，从孝延伸悌，啊，悌是敬爱一切长辈，年岁比我大的，啊，都像父母一样的敬爱，像长兄一样的敬爱。这是中国文化了。中国文化不离开群体，所以过去家庭是家族，一个家那是一族。啊，你进入一个这个人家，你都能看到五代同堂，啊，你看他自身，他有父母，他有祖父母，有曾祖父母，啊，再往上去有高祖父母，啊，二十年是一代呀。古人重视生育，多子多孙呐。啊，结婚送礼，石榴是不能免的，石榴就是多子，多子多孙的，象征这个。啊，古人这个十八九岁的结婚的就很多了，啊，女子十五六岁，啊，男子十八九岁，所以到八十岁的时候肯定有五代，啊，所以中国是大家族，啊，这外国人没有的，啊，中国是家庭是社会行为。啊，是过团体生活，啊，所以他不能够离开群众，啊，群体生活，圣贤教诲就是必要的，非常重要，啊，你要能够啊。遇到圣贤， 啊，能够遇到圣贤的教诲。供养祝福，啊，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法供养，儒教修行供养，这是供养里头的第一供养，啊，儒教修行呢，所以家家重视教育，古时候不认识字的人很多，但是虽然不认识字，他明理，他懂规矩，啊，他从哪里学来的？生活当中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这传统教育在生活当中啊，他在生活当中学会了，知道怎样做人，怎样接物啊，啊，但是我们传统东西丢掉两百年了，要这样素活两百年啊，真正丢掉的八十年啊，总得八十四五岁的人，你问他，他有一点印象。如果住在农村里头，住在城里的人不行了。住在城里的人，应该在九十岁、一百岁的时候，他知道，啊，童年的时候，那时候状况。啊，一般小城市还能保持一点传统的遗迹，啊，抗战胜利之后完全没有了，我们走了很多地方看不到了，啊，我们家乡江南农村里面房屋还在，人没有了，你家人都散掉了，啊，所以家道家学家规家业全都没有了，啊，那社会就变成乱世了，人民生活就很苦了，啊，亲情没有了，人与人的关系一团混乱，啊，经上所讲的，这真叫太平盛世啊！啊，你能够遇到众生，事出世间圣人，啊，你能供养祝福。佛慧双修啊，能清净善友啊，往来的人 都是善知识，啊，自然快乐，无有众苦，是其德非也了。啊，这个其德不止一种啊，很多很多。那如果寿命短促，那就很遗憾了，遗恨积蓄积积啊，积聚难以计算了，是这个意思。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长恨，遗憾，将来永远得不到了。啊，我们回想童年的社会，童年的欢乐永远得不到。对，现在年轻人跟我们比，我们就觉得他很可怜。啊，真正好的东西善呢，他一点都没有享受到，没有见到过，没有听到过，没有接触过。底下有个比喻，如玉杯无底，玉是非常珍贵的啊，这个茶杯底没有了，这遗憾它不能作用了啊。此愿最至要者，这愿就是长寿啊，寿命无量，这一愿太重要了。这底下念了一个简单解释，啊，玉杯设为良材，这好东西，若无底，则不成器，不能成为一个器用，它不起作用，它没有底。这可惜，又往昔发誓曰：“诸乐根本，只在此愿。极乐世界，享乐无尽。根本呢，就在长寿。”如果没有寿命，极乐世界再乐，你一样都得不到。又如群疑论为，彼国人民命既长远，纵令凡夫啊，还如变异，究竟成佛。啊，还入变异，这有解释。了分段生死，这前面我们介绍过啊，讲过，分段生死没有了，就是长寿，就是无量寿。啊，无量寿它有变异生死，啊，还有变异，啊，究竟成佛，一生就圆满了，啊。变异生死不是真的生死，盖生极乐见佛闻法，一切时处皆是增上。在极乐世界，一切时一切处无疑不是增上缘，这无有退转 啊，为什么？你言见法，耳闻法，没有中断的时候啊。六根所接触的都是无上妙法了，没有烦恼啊，你见不到啊。没有邪物，没有是非，通通见不到。啊，你所接触到的全是真法，所接触到的全是心德。所以无有退缘，这就是极乐世界没有退缘，没有退转，只有进步。有人进步的快，有人进步的慢，这个有。啊，退转的没有，一个都找不到。啊，寿命富有无量，故不论根器如何，凡往生者必定成佛。称之为净土第一得了，良有一也。那不是没有道理，真有道理。啊，这肯定了寿命的，是在学习当中，确实它是第一得。啊，那么我们要想找个修学环境，修学环境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寿命长久，这是第二个条件。啊，如果寿命无常，那不是个好道场。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亲近道场，心里也应该有数啊。哪个道场是第一道场？念佛的道场是第一道场啊，古时候念佛没有讲经的，顶多念佛堂啊讲几句开始，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啊，不打闲岔了。看到大众当中有几个人昏沉，说几句勉励的话提醒他。啊，现在的念佛堂，我觉得要讲经。啊，为什么呢？他对佛法不了解，不认识。啊，古人净念佛堂的时候，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啊，不需要听经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他确实在修啊，老实、听话、正干。他没有杂念， 没有妄想，一心一意，只想往生净土，清净弥陀。除这一念，他没有第二念。那这样的念佛堂可以不必要，听见了吗？如果还有疑虑，还有妄想杂念，听经有好处。听经第一，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信心，真正信心呢，从这里建立。我把西方极乐世界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一点都不怀疑了，死心塌地念佛修这个法门。这个一般对于知识分子是有必要的。听经第二个好处是帮助我们断疑开悟啊，这第二步啊。开悟之后，你的功夫就不会退转了，功夫会退，信心会动摇。听经很有必要。不深入经藏啊，保不住你不退转。听经，我修这个法门就听这部经，不要涉猎其他，一定要相信一切一切一切皆一，相信佛给我们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相信一经通，一切经通，这全都是真的，不是假的。一门通，门门都通，这叫真通了。你说我门门都通，还有一门不通，那就是印光大师的话了。你根本就不通。真正通了是一切都贯通，事出世间一切法。为什么？它是心得，一切法不离自心，一切法是心性识别，哪有不同的道理呢？所以这是祖师在这里说了，不论根器如何，上中下 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就这个法门啊，只要你往生必定成佛，没有一个是有漏掉的。啊，第十五愿我们就学到此地，现在再看第十六，声闻无所愿，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啊，第十六愿，愿文里头，各种声闻天人无数，啊，这一句在前面一愿后头。已在这个地方呢，就很容易懂得了。啊，就加这个一句：各种声闻天人无数，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啊，悉成圆觉，圆觉比阿罗汉高一层。阿罗汉呢，只断见思烦恼，没断习气。啊，圆觉断习气了，啊，就是辟支佛，能力比阿罗汉强啊。我们看注解，呈现云：阿弥陀佛，弟子无量啊。三无量中啊，其一也。这个三无量，光明无量，寿命无量，眷属无量，眷属是学生，十方世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所以阿弥陀佛的学生无量无边的。我们知道啊，十方诸佛刹土无量无边。每一个佛刹这里面的众生啊，听到本师讲经教诲，都知道啊有西方极乐世界，都知道有阿弥陀佛，而且本师肯定劝导大家念佛往生啊，到极乐世界不退成佛。那我们就知道啊，极乐世界每一天去往生的人有多少。无法计数啊，没有法子说的啊，成年累月。世尊告诉我们， 极乐世界开张到现在十劫了，这十劫有多少人去？极乐世界真不可思议。极乐世界以光明做佛事，以音声做佛事。光明跟音声都超越时空啊，都是不可思议。啊，我们如果能稍稍体会这种盛况，参与的念头啊，就会升起来。啊，我也想去。愿云声闻见识缘觉，啊，因为前面一句里头有声闻天人，这个地方有习尘缘觉。啊，声闻里头有缘觉，何以悲华经为彼佛过度，无有声闻披之佛尘，是所有大众纯是菩萨了，无量无边。精进何云声闻无数也，啊，这个经上怎么说有声闻无数呢？下面呢为我们解释盖此二者，就是声闻跟缘觉。闻虽相左啊，而一舍无为啊，文字相左就是不一样，不同，但是意思是相同的。精进三辈往生，具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是三辈往生里头都说到的。上中下三辈都有。啊，包括一心三辈。不是专修净宗的，修其他法门的。啊，也能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三辈往生呢，即以悉发菩提心所行呢，必是菩萨乘。故悲华经云纯是菩萨，讲得通。啊，声闻缘觉多发菩提心才能往生，不发菩提心不能往生。啊，有人问，在眼前许许多多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的， 对于如来经教啊，是一窍不通的。他只会念佛，最后他也往生了。你问他什么叫菩提心，他不知道。那这种人怎么会往生呢？藕益大师解释，把这问题解答了。啊，那些人真正相信，真发愿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这一念呢，就是无上菩提心。你问的什么菩提心，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极乐世界比我们好，我一定要去。这个一念就是无上菩提心。无上菩提心是真等正觉。观经上讲的菩提心的心体是至诚心，真诚到基础，这是菩提心的体啊。自受用好善好德，叫身心；他受用回向发愿心啊，念念呢没有忘掉许多苦难众生，我的好处一定要跟他们一起分享，这是菩提心的。啊，乡下这些阿公阿婆人都非常慈悲，有一点好吃的都会拿去跟大家分享啊，一点私心都没有，这菩提心就现在外面了啊，真相信真想去。所以欧耶大师说他们已经圆满了菩提心，决定得生净土。啊，我想得很久，想得很深。我知道这些人往生品位之高，超出我们想象。啊，为什么？他们的功夫纯，他不杂。啊，信心坚定，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啊，为我们做念佛示现呢。啊，那真是纯是菩萨了，不是凡人呐。至于彼国声闻缘觉，这是有其名而已，只就其断惑之情况而言，是这么个意思。虽断见思，未破尘沙与无明合，这称声闻啊，称他们做声闻，它不是真的声闻啊，非是啊，只求自度之而成。若只求自度，不愿度他，这是未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就不能往生呐。只要是往生，届时往生到边地宜城，还是有菩提心， 没有菩提心，他去不了。啊，正住诵矣，此以圣贤呐、啊！啊，诵矣的《无量寿经》有这么一段经文，说：“我得菩提正觉矣，所有众生令生我刹，虽住声闻缘觉之位，往百千俱值乃由他宝刹之内，便作佛事，悉皆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段经文讲得很好。啊，念老给我们解释，按声闻，不闻他方佛名，但求小乘涅槃，不取佛果。这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小乘。啊，所以南传小乘确实他们只承认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之外还有佛，他们不承认。他们承认佛之外有阿罗汉，有辟支佛，不承认有他方世界的佛，所以他那个圈子很小啊。只有娑婆世界，没有他方世界。哎，心量的确不大，也难怪隋唐祖师大德们啊，把小乘放弃了，用儒根道代替小乘。儒根道的心量比小乘大。啊，儒道在断正，跟小乘相似，严格的说呢，比不上小乘。但是心量之广大了，超越小乘。啊，祖师大德用这个方法，啊，来取代，有道理，效果也非常殊胜。啊，就是最近这1300年当中，只有最近200年。很少有成就的啊！300年前开悟的、得禅定的很多啊！我们从这些祖师大德留下来的著述里面可以看到。真做学问呢、啊真正在弘法利生呢、影响社会的面很大了，上从帝王大臣，下至贩夫走卒，啊，没有人不尊敬，没有人不佩服，啊，社会大众多跟着他们学习，所以社会也赖以安宁。啊，常治久安盛世是这样 造成的。我们再往下看，紧急乐人民，所谓卫生民者、卫生文者，能源至无数国土，做无量佛事，度无边众生，悉令成佛，是极乐世界的人民啊，声闻呐、啊！啊，你看极乐世界的声闻干什么事情？菩萨的事情啊！极乐世界的人民也干菩萨的事情啊！人民声闻。都能圆至无数佛国，上供诸佛，修福，听闻经教，修慧，佛慧双修啊，这叫佛事啊。啊，还帮助佛度众生啊，在众生面前实现。你看，我是他方啊，世界的众生到极乐世界去了，极乐世界好啊！啊，我有能力常常来看你们的佛陀啊。你们要不得不到极乐世界去啊，算是你们的命好，你也只能亲近一尊佛，不能亲近无量无边诸佛。啊，亲近无量无边诸佛，到极乐世界就做到了。极乐世界是华严世界，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啊。啊，有没有离开本尊呢？没有，本尊是阿弥陀佛。生到极乐世界，从来没有离开本尊过，但是同时又能用自己的化身啊，能够变化无量无边身啊，去亲近他方诸佛如来啊，这是我们做不到的 啊小乘声闻缘觉全教菩萨统统做不到啊，受法界里的佛也做不到。极乐世界的天人都能做到。啊，天人是说什么？见思烦恼没断的。哎、啊，他都能做到。啊，他凭什么做到？他所凭集的是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阿弥陀佛所发的48愿，愿愿都兑现了，没有一愿是虚假的，这个我们要相信的。啊，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念念48愿就知道。不可思议的大愿，不可思议的成就啊！什么人有这么大的福德因缘，能够遇到他？这个不容易啊。 我这一生当中，念念感激第一个老师方东美先生。啊，是他把佛法介绍给我了。没有他的介绍，我这一生跟佛法就没有缘了。啊，为什么呢？有个严重错误观念。啊，那就是年轻的时候，误以为宗教是迷信。谁愿意接近迷信？啊，当然就不愿意跟他接触。啊，如果不接触，怎么能了解？啊，这是年轻的愚痴，没智慧。中国古人教我们，处世待人呢，必须要知道这个原则。这个人，很多人赞叹他，是真是假，要认真去观察。这个人，很多人毁谤，也要认真去观察，是真是假。这是正确的态度啊！啊，我们就没有这个智慧啊！人家说宗教是迷信，我们就以为是迷信，啊，就不去看看它到底是真是假的。啊，我们不懂这个道理，不愿意接触啊！啊，这个亏就吃大了。啊，这真正是被别人障碍了。啊，我们所幸运的，啊，心目当中还有一个敬仰的人，啊，这个长者，我知道他不会骗我，啊，他跟我讲的句句是实在话。啊，把佛教介绍给我，我是跟他学哲学。啊，他把佛教介绍给我的时候，称之为佛经哲学。啊，我怀疑，他告诉我，释迦牟尼。他没有称佛，他就称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学哲学吗？是跟哲学家学吗？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对，从来没听说过。那后面还有一句话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真的吗？发现是真的，因为方老师每天读佛经，啊，他要不每天读佛经，说这个话我不相信啊。啊，别的经、别的书可以不看，佛经每天是一定要看的。啊，我学嘛是在他家里学的。啊，所以看他生活，看他待人接物，啊，看他言谈举止， 它是搞真的，不是搞假的。啊，台湾那个时候，万字虚葬刚刚印出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第二天就去请了一套。啊，一点都不假。啊，他对藏经的内容很清楚。啊，研究佛法的人，万字虚藏就是最好的参考资料。他里头收集的都是古大德的注解。啊，经说的不多，注解非常丰富。啊，我们说是历代名家的著作的时候，通通在里头。那么这些话，啊，极乐世界的人民声闻缘觉都有能力圆至无数佛果，供佛闻法，啊，度无边众生，悉令成佛。这真是大菩萨之心境啊，岂能视为一般声闻也？是所谓之声闻，借以发菩萨之大心，行菩萨之大心，去无上之大果。其实它是真的，正如悲华所谓，纯是菩萨也。这个一点都不假了。悲华经上说，极乐世界纯是菩萨，人天都是菩萨。啊，本章下品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共计较，若能知其数量者，不取真觉。这一段愿文里头总显佛寿无量，人民寿命无量，各种弟子无量，这里面给我们说明了极乐世界三种无量。啊，这三种无量就是极乐世界的第一德。啊，无比殊胜庄严都在寿命啊，三千大千世界乃一佛所化之境啊，是一尊佛教学的区域。啊，经上说以须弥山为中心，或四大洲日月诸天呢为一世界。我们讲啊叫单位世界，这是一个单位世界。黄念老告诉我， 须弥山就是银河系的中心。现在科学家发现了，称为黑洞。黑洞也是一个天体啊，引力非常强大，连光都被它吸进去。四大洲，这佛经上讲的这四个大星球，这星球上是有人住的啊，日月诸天绕须弥山，围绕着须弥山，这叫一个世界啊，也就是今天天文上所说的银河系啊，这个银河系在大乘里面是一个单位世界。如是之世界即至一千啊，就是一千个银河系，名为小千世界，即一千个小千世界名中千世界，即一千个中千世界名为大千世界。因大千世界呢，先以一千尘世界的小千，又以一千尘小千的中千，最后又以一千尘中千乃得大千。如是三度一千尘之，故曰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呢，只是一个大千世界啊，不是三千个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具有一十亿个单位世界啊，我们习惯那个一字省掉了，就是十亿，十亿个银河系。现在我们的天文学还没有办法突破啊，没有看到上亿的这个银河系，没有看到啊，十亿就更没看见了。所以今天天文还不能突破大千世界的边际，还无法突破啊！世界之大，大而无外呀！啊，《华严经》《华藏世界品》讲得很清楚啊，比现在天文学讲的范围也不知道大多少啊。啊，那么今年我们的运气不错，哎，碰上一个天象的这个异象，叫银河对齐啊，这是天文的名词啊，就是银河的中心，太阳跟地球排成一条直线，这叫银河对齐啊！银河对齐大概好几万年才有一次啊，我们很巧碰上了这一次啊，就在今年12月21号啊，银河对齐。啊，玛雅人的年历 到这一天就没有了。啊，古代的玛雅人，许多人称他们是天才，他们对于天文这个太空当中星球的运行啊，居然呢计算的一丝毫差误都没有，非常准确啊，这是让现在天文学家叹为观止啊。啊，说这一个族群呢，都是科学家了。啊，他们造这个年历造得那么样精确。啊，每一年日时月时都算得很准。啊，那么在这个银河对齐的这一天，不是世界末日，是一个世纪中间另一个新的世纪开始，啊，两个世纪交替，科学家对这个说法也承认，啊，但是太阳中心的这个黑洞啊，引力非常大，啊，银河的中心，怕这种引力呢，影响太阳风暴。我们中国人讲太阳黑子，就太阳风暴，啊，会这个引力啊，把它风暴拉起来，拉起来那个风暴力量就很大了，啊，怕这个风暴影响地球，啊，太阳风暴有周期性，每11年爆发一次，啊，那么今年是爆发最频繁，也是最大的一次，那加上这个银河中心黑洞的引力可能会造成灾难，啊，那科学家估计这最有可能的就是干扰我们的通信设备，啊，大概人造卫星呢在太空的可能全部都被它摧毁了，那更严重的呢，就是怕地球磁极的转移。啊，这个现象已经被发现了。啊，现在地球南北极跟从前不一样了。啊，偏差应该有10几度了。如果偏差到20-30度，那个麻烦就大了。啊，影响地球上气候的变化。啊，寒带变成热带，热带变成寒带。这是所有动植物不适合生存。啊，寒带的动植物它一定在寒冷的地带，它习惯了，放在热带它不能生存。热带动植物放在寒带不能生存，啊，如果这个地球产生变化，南北极跑到赤道上去了， 啊，现在的南北极变成新的赤道了，这个麻烦可就大了。啊，最怕这种事情。啊，但这个是有可能，不是没有可能。啊，那么像这样大的变动，星球变动，这是科学家的讲法。佛法的解释呢，是人不善意念所感召到的。佛法讲的跟现代的啊，最近的量子力学家研究报告啊，哎，相同啊，量子力学家也是这样说法啊，意念真正能改变物质啊，像太空这些现象，我们的意念有没有能力量啊来制止它？这答案是肯定的。啊，我们可以把地球恢复正常，啊，让磁极恢复正常，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啊！这是人不敢相信的，啊，可是佛经上是这么说的：智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啊，让全世界的人都回头，这是做不到的。啊，科学家给了我们一个数据，这个数据人数不多，啊，可以做得到。地球上现前人数的总和大概70亿。啊，70亿的1%的平方根还不到10000人。啊，不到10000。我们就把这个数字定在10000人。地球上有10000人。能够学释迦牟尼佛这一句话，智心一处，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啊，科学家要我们把意念集中啊，想这桩事情。制止它不要发生。啊，那我们现在在大乘经教里头学到的是把心放在阿弥陀佛名号上，那个效果更大更有效。啊，我们放在佛号上，目标也就是我们回向，我们回向给这个灾难，让它不要发生。啊，用我们自己的意念的念力，再加上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这个力量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倍也。啊，得真干呢。啊，地球上的居民无论在什么地方，啊，希望这个念力不中断。 啊，到今年年底嘛，我们努力一年的功夫嘛，前面我们建议啊，一天用一个小时，这一年都不中断啊，这个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啊，佛告诉我们的一个小时不够，一天24个小时，只有一个小时执行一处，还有23个小时杂行闲话啊，这个力量不大啊。那么至少啊，一天要有3-4个小时，才真正能看到效果啊。要有7-8个小时，那就真有把握了。先前这个时间，念佛堂不少啊。我知道有些念佛堂在这个过年期间当中，为求国泰民安，为国家、为社会、为大众祈福，佛号日夜不间断，7天。哦，这个功德很大啊！昨天晚上齐居士打电话告诉我，东天目山、海岛金山寺啊，给济南他的两个道场啊，几个道场啊，都是7天7夜。佛号不中断啊，那么还有许多地方，30信念的佛寺啊，都发心了建长期的700天，100个期啊，不中断，这个力量很大了啊，一般宗教忏悔都比不上啊，啊，人数有几百上千的人啊，多的时候我听说有七八千。